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仲有 阿老美大 老美老美大哥喺度嘅。咁我哋今日咧录音啊，好有趣啊！ 第一件事就系要讲咧环境先啦， 喺呢个豪华宾馆录音。 系啊，三嚿水两个钟，真系好贵啊！ 阿姐头先话两个人收$86嘅咋？ 系啊， 如果你三个人就收，阿大姐俾咗咗两条毛巾我哋。 系啊系。 嗱，大家唔信嘅话咧，我哋会 upload 咗我哋喺宾馆上面嘅相。 咁捻谂法，我哋打架打啲架仔先，打啲架仔先。 得 啊！打格仔， 喂，你谂呢度三斤蒸有两个识几样嘢？ 唔系啊，个 design house 我 support 应该冇问题。 系咪噶？喂，张相突然间 send 俾人之后， 一阵间先讲啦。 我爆咗我职业出嚟， 职业唔讲得嘅咩？ 啊，改啦。好，今日我哋讲一集咩啊？ 谈公司啊嘛。 谈公司。O K O K。 阿老美讲先啦。 我先 啊， 喂，大家好啊，我叫老美啊。咁啊，新人报道啊，戴定头盔先啦，就系话咧，唔系讲笑。可能我把聲又唔好聽，係咪先？又唔入麥，係咪先？又驚俾人認得？ 我撚啊！ 你咪揸住個袋先， 屌你啦！揸 高音啲啊嘛！ 唔係啊，要錯一錯聲。大家好，我係老美嘅。唔係啊，佢咧，我又想講一樣嘢咧。 拖鞋濕喎，頭先係咪有人幫我咧？ 唔好搞啦！ 係啊，繼續講。 我想話咧，有啊，可能阿筍哥都知，佢跟錄音咧，即係佢我講埋先，我係做廣告嘅 啊。 咁有時會跟錄音。要跟啲 VO 噶嘛？啲 VO 咧，啲 VO talent 咧，咁你初頭就係收 email 收佢段聲嘅啫嘛。你一聽把聲，哇，應該係高大靚仔啊！你會諗住 唔係同佢睇嗰個咩女人私密檔或者咩女人咩檔？哇，仆街！喂，你啲水係咩嚟噶？ 大家佢哋研究緊張牀上面出嚟 我見到呢度有個圈咁樣嘅頭先，不過算啦，啲被單有啲蒸嘅好正常。 冇啦，今晚點都要沖涼噶。喂， 講埋先，繼續講啦。 喂，講埋先，咁我講咩咧？你聽啲 VO talent 咧，通常都個客都係寄啲聲俾你聽。你齋聽咧，你幻想哇，把聲有磁性啦，一定係大眼高鼻啊，著你幻想埋佢係著西裝啊，好似唔係男人我講緊。有个女人咧，啲声系又系好温柔啊， 通常啲 你会估系咧，身材又好啊，着衫又靓，但系咧，我哋去到咧，其实咧个 talent 会嚟咗先嘅，喺间录音房。 咩叫 talent？ 即系嗰个 sound artist 啊 ，sound artist real talent 咁通常咧，佢會嚟咗間房先嘅。 哇！即係 咁，我哋就唔知噶嘛。我哋一去聽錄完之後咧，錄完之後啊，錄完啦，咁大家拍手掌，咁然之後一出嚟一開門。你發覺佢同把聲係完全唔夾嘅， 係啊， 咁啊都係咁樣啦。 呢啲我成日都中啦，屌你！我記得嗰陣時我玩電話會啊，1333，你玩過未啊？ 我冇啊，我年代玩唔到。 喂，大佬有毛巾，你夠唔夠膽英雄啲攞嚟沖抹一抹洗一洗面？ 冇啦， 咁成面生上 冇啊，成多生上多謝啊，曬啊，真係唔好再玩 條。嗰次咧1333咧有條女約我出嚟。咁咧，嗰把聲我嗱，呢把聲一聽，我話俾你聽係邊啲嚟嘅咧？性感威唔飽，一定係嗰啲性慾好撚勁。 全部玩 我話俾你聽，出撚到嚟，啲頭髮甩撚到去清兵咁嘅。佢話俾我聽，40歲應該係再加20。咁咧，崩牙 歲都仲 崩牙，屌你老味！咁咧望住我，佢話：你係咪真係啱喎？我話好老實講啦，阿妹，我聽你把聲同見你個人就真係爭好遠。佢話出入呢啲嘢實有㗎啦。我話不如一齊食餐飯先啦。咁食完餐飯佢都好了解，即係我點解食唔落。咁就即係大家做個朋友離開咯。哇！屌你都中伏呢啲嘢，尤其聲中伏嗰啲我中 啊！但係真係作為 MIB 嘅大佬嚟， 屌中撚過好撚多次，尤其聲中伏嗰啲尤其係啊！ 但係唔好咁講喎，咁即係佢有資格做呢個 VO talent。 有 把聲完全拉到。 屌我識有個姑娘把聲，哇！我諗配 AV 啊，屌你射精都射死幾個啊！你一見撚到個樣，哇！屌你冇啊！即係你揞撚住個樣，佢叫啊！你真係哇！屌你老味幾撚燒魂！一見撚到個樣，你叫你真係想。 但係講話之前咧，講嗰啲鹹濕古仔咧，其實好多都係啲中年婦女喺屋企做兼職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所以即係我冇見識過啊！即係我長大嗰年代已經係非歐狀啦。 屌我成日聽嘅嗰陣時嗰啲，屌俾錢都聽嘅，仆街。 係真人講。 講定係咩嘅咧？ 咁嘅講講下， 定係錄音嚟嘅咧？ 你講講佢錄音嚟，講講下你可以 cut 佢咧，就俾錢同嗰條女傾嘅。 哦， 點會約揾過一個呢啲出嚟啦？ 咁啊，又怪獸都係大怪獸。 啊，嗰次又唔係怪獸喎， 好彩。 嗰次嗰個就大約四十幾，咁就瘦底嘅。咁出到嚟，我話咦，點解錄呢啲？佢冇嘢做，咪錄呢啲咯。咁 哇，你應該都係好初哥喎嗰時候。 好初哥， 你同佢夜總會問人點解會做雞一樣？點解你沉淪性工作？ 屌你啊！ 仲希望幫佢脱離苦海，人咪要讀書啊你！ 嗱，老美哥識講呢句，睇嚟都係有出有啲長手嘅經驗嚇。 你老婆有聽佢斬死嘅，翻到去屌你！咁佢嗰條女出到嚟，咁咧佢就同我講：，啊，你都係即係新手嚟，我咁我梗係唔識講嘢啦。我帶佢卡拉OK 先，咁我以為佢撚到卡拉 OK， 屌你老尾大撚鑊啦！佢撚到即係一定係找數嗰啲，因為我預咗找噶啦條數。原來唔係，佢撚到卡拉 OK 咧，佢開間房做咩咧？抄嘢。 哦。 即係夜晚黑嚟嘅嗰次，咁咧佢撚到抄完嘢之後咧，佢同我講，因為嗰陣時喺銅鑼灣。 啊。 銅鑼灣蘋果商場，你知唔知係邊啊？ 知。 蘋果商場話你兩個知，係有租房嘅。 喂，阿貓姐咪阿貓姐喺嗰度開個鋪啊嘛， 係咩？ 係啊， 但係蘋果商場附近有好撚多小酒店㗎， 執咗咯喎， 執咗啦， 係咪啊？啱啱執咗邊個新商場？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佢嗰度有啲時租酒店嘅。 嗰時嗰個商場係賣啲日本嘢嘅，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水貨嘢， 係啊 都好貴，因為當年好多冇網購㗎嘛， 係啊係啊， 佢哋要靠啲水貨老大， 係啊，好少個人去關間，諗住嗰個 時裝台啫， 去撚到咧嗰陣時裝台叫好撚畸形啊，佢有個露台嘅，沖。原來可以出去嗰度曬太陽嘅，我仲記得。 咁浪漫。 咁咧，佢夜晚黑。 好王家衞喎。 係好撚王家衞 feel 啊！真係，佢沖完涼之後咧，佢出去，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係佢帶我去㗎。佢話我中意喺出邊即係搞嘅。 哇！ 我望一望出邊，我屌你咁撚開樣。 幾樓啊？嗰度幾樓啊？ 咩一樓啊？啲上面望撚曬嚟嘅全部都哇咁開樣，但係佢有個人紅遮住嘅。佢話我中意咁㗎。咁我話咁啊，不如試下啦。咁即係嗰件事一搞，咁就叫得好撚大聲，即狗仔喺街度咧嗌。 係咪嗰次到你有啲怕醜咧？ 屌你！佢喺條街度一樓嗌落嚟啊！屌你！下邊條街啲人一定聽撚到。 但係你咁，你嗰時候個反應 係 點咧？ 我喺佢後面砌佢，我知，因為我望兩隻背脊。 即係你都唔，你都唔想，但係你有冇一種諗法係唔想俾人望到你？ 喂，梗係唔想啦！呢啲環境，大佬， 應該阿九户咧砌嘅時候，條腰盡量挨後， 盡量俾人 盡量唔好入鏡。 哇！佢真係好撚瘋狂，搏命咁嗌喎，真係叫救命咁撚樣喎。咁啊，係嗰次咯，跟住個。係嗰次個經歷就係佢冇呃過你把聲，即係出到嚟正常人樣咯，即係唔係怪獸樣咯。 咁樣，我哋使唔使開翻個主題先？ 開翻。 應該我想話俾你知，我今日第一日做啦，終於感受到咧，牛醫生與狗護士咧最大特色係咩 咧？ 離題咯。離咗個題，離咗成十分鐘咁滯。 哇！唔係佢要阿順哥要傾個電話，咁我同阿老美哥繼續砌住先。 講完係你講，你講，你講。 唔係嗰你離遠題啦，我哋入翻個 正題先。喂，首先第一件事咧，我想澄清翻咧。牛醫生與狗護士咧，係幾多周年呢？係十三周年啦，已經 做咗十三年， 受咗十三年啦！你兩條友仔成日話十周年、十周年，講貪佢順口。睇翻日子咧，第一集咧，即係喺開台出啊，係十三年啦。 哇！真係唔記得咗喎， 正常嘅。 啊，同個老婆問我哋，跟住個老婆問我：喂，阿寶寶老婆，喂，你哋幾時有？我要填份表。 結婚證書咧？ 結婚證書唔見咗，只戒指咧上面刻住結婚周年嗰度，又係唔知失撚咗喺邊屌。咁啊，冇咧，成日都係唔記得嘅呢啲日子，我哋都係好正常嘅事嚟嘅。 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就係邊個老尾先啦，話俾人知，無端端插下聲入嚟。咁就係咧，每次出 post 啊。好快咧，就好似有個廣告 post 咁樣咧，就叫人。 謝謝 其實咧，都想呼籲大家咧，嗱、啊，希望大家我睇翻個 kickway 咧，有成三百幾人聽你哋，你知唔知啊？ 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唔識睇。 我一陣間教你睇，我帶啲電腦過嚟。其實咧，每集嘅聽眾都有三百幾嘅，我希望啲三百幾位聽眾咧。再叫啲朋友嚟聽， 唔係再叫啲朋友嚟講， 再叫啲人嚟聽啊！谷一谷個 kickway 啊，等我開心下，係嘛？如果唔係咧，我冇動力做噶啦，俾你知。 我哋幫我哋真係多啲人傾一傾佢。 係啦，二來有三百幾人，頭先聽啊，狗護士話齋，真係。 龍四海，咩人都有，係咯，咁應該可以啊，大家交流一下，個人一下啦。 我哋今集係咪講翻公司噶？ 講咩啊？講公司咯，談公司啦，好唔好啊？係係咯，咁講咩先好咧？ 喂，你係咪一個即係嗱，我哋打工好得意啦，老闆啦，下屬啦，咁我打嗰份工就即係多啲呢啲咁嘅職位，因為我哋嗰份工。做出糧嗰個一定唔係你上司，你上司冇份出糧俾你嘅。做嘅嘢咧，我就可以嗱，我哋公司做嘅嘢可以好閪到啦。就完全啲人都明嘅，因為即係政府部門，你知道你有幾閪都係咁噶啦。即係出糧嗰個，因為唔係你又炒唔到，又炒唔到你，佢又整唔撚死你，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嘅工作環境，我自己覺得有啲同事要自律咯，真係。 始終政府公司同即係政府同私人公司咧有啲分別嘅。咁啊，點解我想問咧？同我講啲集談公司咧，啱啱聽完你哋上一集。啱啱播出嗰集啦，就係同阿黃大仙傾呢個封煙四零一三啦，佢就會講啊打工辛苦啊，公司一定係閪啊咁。咁其實我又俾多個睇法大家咯，係唔一定嘅，其實我覺得。 咪睇你遇到咩老細啊？屌！ 咁睇下個老細點諗嘢咯，亦都係咯。咁啊，有啲老細啦，我俾多個 angle 大家睇，係老細 angle 諗啦。有啲老細可能相對地想大家開心啲嘅。係。咁當然啦，有啲先決條件嘅，就係個老細先係一個開心嘅人。 唔係，同埋佢可能唔等錢使啦。即係個撚樣等錢使，佢唔會咁撚樣啦嚇。 嗱，都好老實嘅，就係唔好話唔等錢使，係大貪咯。係。即係所以啲講，譬如你話啊，你當揾十萬同揾到十五萬，你話大唔大分別咧？其實 十 嗱呢咪就大貪咯。 你唔好同佢打工啦。 但係其實去到十萬，其實大部分人你唔係過啲好奢華嘅生活，其實都足夠有餘嘅。 你問下九護士啦，你睇下佢 就奢華生活啊嘛。 同埋十萬蚊有幾大分別啦？ 我冇， 但係冇啊，全部 對九護士咧就反而冇分別啦。因為佢係過緊奢華生活， 佢又全部都使曬啦，仲 點？ 佢一蚊就使曬，一百萬又係使曬， 使曬一蚊又使，真嘅。 所以對佢嚟講係冇分別。 所以我都話咧，真係睇老細嘅啫。但係我想話，唔係絕對一定間間公司個老細都係衰嘅，可以有相對好少少。 唔係你要遇到啲好下屬嘅都嘢。 係一定係㗎，因為你做得好老細，若果你遇著衰下屬咧，咁你 我諗啦， 係其實都係一個配合。但又咁講，你當你個公司慢慢長大嘅時候，可能可以合作嘅夥計越嚟越多，因為你今日可能係三個、四個、五個咁樣。 當然啦， 咁你今日都覺得我 lucky， 我請咗幾個係 friend 嘅夥計咁樣。咁但係喂，唔係喎，而家我公司已經去到二十個夥計，你就唔可以靠嗰種 personal relationship 咧，去同佢哋去合作啊，你就會變成好多制度啊。 呢個就係第二個條件，要細公司。 係啊，即係 但係二來香港都好多細公司嘅。 咁啊， 當然咧，細公司撲街咧，撲街到咁恐怖添可以。 同埋你又都會有嗰啲好多宮廷。 最驚就係嗰啲公司咧，嗰啲老豆老母啊，個仔啊，個阿媽喺度做嗰啲啊，即係個老豆又係請一個女，個女個男朋友又喺度做嗰啲公司入到去就屙撚啊！嗰啲細公司 呢啲最煩嘅地方就係咧，我都做過，我調翻轉頭嘅係個老細無端端娶老婆。娶完個老婆之後咧，個老婆就個老婆， 哇咁啊正喎！喂，我啊想試下屌你，話俾你聽唔得，喂阿九啊，我唔得，拍到你想得唔得？呢啲我得啊屌你！ 阿九護士， 請曬啲夥計，個個一人做兩 K。 哇咁啊堅嘢啊屌！ 阿九護士睇 A V 太多，呢絕對係 A V 情節。 唔係啊，我第一講單嘢俾你聽，一定唔係我話俾你聽。 嗱，講埋先啊，就係咧個老闆娘咧。就變咗公司一部分啦。 哇，咁啊得啦。 咁咧就冇嘢嘅，永遠呢啲咧初頭嗰三個月咧就好 nice， 好善待大家，大家覺得哎呀嚟咗個好好嘅老闆娘啦。但係好快脆咧就會變臉噶啦。 哇！你 開始咩咧？樣樣管咯，樣樣都問咯。但係佢好明顯行外人嚟嘅，但係都會照管照問佢話。點解你影印用咁多字啊？即係呢啲咧，即係完全係一種 隻手伸得太長， 爪渣啊！即係所謂，分明就係要 爪渣字啦呢排， 分明就係要作對，令到你知道我係話事嗰一個，即使係用唔用呢一張 A4 紙，都要我話事。即係其實好老撚土嘅。 點解點解要咁做啫？冇噶，佢純純粹好似 個 power 咯， 宣示權力咯，係咯，就係純粹想宣示權力。但係講真的，得嗰十零人嘅公司， 同埋大家心裏邊會唔會 understand？ 哦，你其實係想扮嘢啫， 好明顯啦，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佢冇料嘅，因為都係行外人。 咁大家條氣又唔鋸，唔鋸睇住佢係老闆，咁咪俾啲面。 老闆娘。老闆娘，但係老闆就成隻龜縮咁企喺後邊，誒、哎、算啦算啦咁樣嗰啲， 係咁 嘅。 哇！你對住老婆大佬咧， 因為中國人特別衰嘅，即係有 family business 係啊， 真 係 好衰。 因為近排牛牛咧就即係牛牛而家間公司係即係嗱唔夠膽講好多，因為一講就穿煲啦。咁佢老細個女人嚟嘅，咁佢老細咧就誒。近排咧就嗱呢個女士就係、是一個太平紳士嚟嘅， 啊 JP， 誒養得嘅， 九護士啊爆下越爆越多， 養得嘅， 靚女 JP 啊，咁咧佢就話誒同阿牛牛講，因為牛牛近排誒嗰個部門就炒一個醫生， 啊， 咁咧誒牛牛就要頂埋嗰啲嘢，咁啊牛牛做下嘢咧，有一次咧就誒其實係個護士就出現問題，牛牛就出去勸佢，啲人咧就睇嘅時候咧就以為係牛。鬧呢個護士鬧到喊，其實係個護士情緒突然間因為佢自己有啲婚外情，就同牛牛哭訴嘅時候就喊，就 氹佢嗰個， 牛牛係氹佢嗰個嚟嘅， 哇！好戲劇化 呢 啲。 出到去嘅時候，啲人就唔係咁講，就話係牛牛鬧到佢喊，咁就驚動咗佢 boss。佢 boss 咧有一日夜晚黑咧就凌晨十二點幾就打電話俾佢，佢不如咁啦，大家出嚟飲杯嘢，咁牛牛就睇一睇表，哇！我屌你啊，龍虎攤出嚟，你咪玩嘢啊，屌你！咁咧嗰個女士就。咁樣你唔方便，我入嚟揾你啊！咁牛望望只表，喂，屌你呢啲環境，出邊又要接你，都係唔好啦。第二日再約啦咁。咁第二日再約咧，就約嗰啲即係食飯時間嘅。咁咧佢老細就 book 咗間好靚嘅即係餐廳book 咗 Petals 就同佢食。咁咧牛牛咧就即係問我，喂，去呢啲餐廳著咩褲啊？我話著泳褲啊，屌你！你著嘅泳褲，著拖鞋佢就得㗎啦。 啲泳褲係咪啊？ 食撚收撚咗線啦，當然知我玩鳩佢。咁佢話去撚到，佢老細同佢講，佢話我知你呢排好大壓力，你係咪因為咁咧同個姑娘炒嘢啊？諸如此類。咁我話你老細有冇嬲你搏嘢？你應該同你老細講嘛。你話老細，我呢排好撚燥熱，飲啲人奶咧可能有啲幫助嘅咁撚樣。我話你老細應該俾奶你飲㗎。後屘原來佢老細咧就驚佢唔撈，咁咧就出懷柔政策，咁咧就 即係俾啲人奶你飲。 咁咧就叫佢啊，你點點點點啊，諸如此類就氹住佢先，又送啲書俾佢睇。我話你送啲乜撚嘢書俾佢睇？佢話送啲嗰啲人生哲學書。我叫牛牛，佢話阿老闆。你唔使送呢啲，你送啲龍虎豹俾我睇得㗎啦。咁之後咧，牛牛話：喂，阿九啊，應該點回禮啊？我話佢中意啲咩啊？佢話佢好似好中意蓮花。我話嗱，你咪買啲蓮花俾佢坐唔坐蓮啦？你叫佢，佢真係屌你個男人啊！買撚咗啲窿嘅蓮花上去個老細嗰度，送咗個老細。我話你何撚鳩？你梗係叫你老細幫嘢㗎啦。佢仲有喎，佢老細咧佢話佢嗰日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老細同佢講，佢話佢先生咧近排咧就出 trip 出得好耐，即係嗰啲long B 好耐啦咁樣嘅。咁咧如果佢話你寂寞嘅話，或者你個心情真係唔舒服，你可以同佢揾我傾偈。哇！人哋俾埋牌你上啦，傻閪！你應該叫我去嘛個餐飯，你唔使你去噶，你下次叫我去。你話我又識有個光頭 friend， 好撚勁嘅老嘢。咁你叫我去，我幫你頂啊嘛，你老母。 已經唔係暗示嚟嘅。 是不是喂，佢話佢老公 long 啲喎，屌！我成日都遇呢啲嘢喎，屌你係！唔係你公司咧，你要真係個老闆好，你要好多。 忽然之間又講翻正題㗎啦， 係成日都係咁樣。 我唔係不嬲講緊正題， 係啊，我哋不嬲講正題， 不嬲都喺正題入邊㗎嘛。 我想同咁多位聽眾講咧，而家我係聽緊 live 嘅。 你咩聽緊 live？ 我仲係一個聽眾，我係聽緊 live， 我覺得好過癮。 唔係，我都係純粹就係聽佢講嘢。 唔係你嗰個老闆好咧，要劃分好多嘅，要切好多嘅切面㗎，同埋要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嘅，即係唔係話我一方面做得好就得㗎。你仲要你公司一定唔會蝕錢，屌你老母日日蝕，叫你翻到嚟玩鳩。 咁啊，呢個就真嘅，係啦，你啊，咁都係嗰句啦，你細公司要蝕都真係抵你死啦。其實細公司 係喎，係咪有啲蝕撚到入撚曬肉㗎？ 咁我就唔知啦。 阿包姐嗰度咪食緊就 係，好多咁啊，好多人都人都做生意都蝕錢嘅。 咁又係，咁唔係，但你細就唔會蝕得大啊嘛，你細唔會蝕幾千萬啫嘛， 冇幾千萬蝕啦。 係咯，係咯，你蝕都係細嘅話都 係。總之蝕咗，你要唔想蝕嗰嚿錢。 係，咁又係。 不過點講咧，即係呢件事真係好主觀，即係你究竟係你有冇辦法係有。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譬如咁講，我啱啱喺一個高榮，即係向上緊嘅生意上面，咁我其實我做好老闆嘅機會係會大好多。 係，啱啊！ 喂，好似我講緊我以前細個嘅時候，翻工我啲老闆係嗰時候好簡單啦，求其咁撳張相都揾十幾萬嘅，一係做幾 真定假？ 真唔係咁簡單到不得了。 咦？但係你嗰個咪我應該同你同年啊，做阿順 係咩？ 你嗰個應該係更早更早嘅年代。我識嘅時候係啱啱 Photoshop 興起嘅年代，執張相都七百萬到咯。 係啊，哇！撚係喎，乜撚嘢相啊？ 咁你 合成 就咁講，新技術喺嗰個時候， 係啊， 乜春都係。 就好似而家當代嘅 Apps 咁樣， 我 而家做嗰啲 Apps 啱啱出嘅時候，講緊係咁已都幾廿萬。 好似你買對嗰啲新嘅名牌鞋，買翻嚟都幾千蚊嘅。咁而家可能都係幾百蚊都有得賣啦。 當年個 Photoshop 執相技術係冇乜人識嘅， 同埋仲要係一即係成部電腦咧係一間房咁。 撚係啊嘛，咁撚大部。 係咯。 喂，咁啊， 即係你係要租嘅，你係直頭要租間 lab 段 hour 咁同你計。 哦，咁多資 料。係啊。 咁當然有分高，因為嗰時係冇低端嘢咯。你通常啲新技術咧，一嚟就嘣一聲係高端，就慢慢向下，去到低端咁。你睇我， 但我想問下嗰陣時 ，Photoshop 執張相係咪好快定係好撚慢嘅 output？ 好撚慢嘅， 好撚慢。 但係你諗下，因為咧 output 嘅相咧嘅 size 係冇變細到嘅。以前 A4 又係咁大，而家 A4 係冇細到啦，而家 A4 都係咁大噶嘛。咁但係大家要嘅 max 數係一樣噶嘛。 係啊。 所以係大家需要 process， 即係 process 個。而家個科技梗係先進咗好多啦，對而家梗係快咗好多啦。 而家快得好緊要，快到一個地步，其實係佢等你諗嘢。 但係講翻老闆啦，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喂啲老闆揾到錢嘅，即係中間有時間係即係開架車落去，佢要飲嘢嘅時候都係帶埋你。 唔係喎，你老闆住我樓下嗰個揾唔揾到錢喎？ 我嗰個老闆已經係好後期嘅老闆啦，佢都唔 係。我懷疑你嗰個老闆係咩車跟波嚟啊？嗰日我話俾你聽，佢嗰日著件衫比較清涼啲，烏烏低身，咦？我及到啲嘢，好似有啲青筋。 我幫你話俾阿娜姐聽。 喂，點你啦？ 你個人真係咁冇品嘅，我老闆個玻璃都及啫。你哋小心佢連你老母個玻璃及啊！先， 唔係佢老闆唔大喎，同大家講先，佢老闆唔係大過嚟啊！ 我一定話俾娜姐聽呢件事。 冇 乜嘢，等佢去樓下游水嘅時候留心認住你。 佢又冇呢排冇游水喎， 娜。哦，係咩？嗱，你真係有留意佢喎。 因為佢 唉，唔好講老闆啦，你講呢個完全冇興趣嘅呢啲啊，係 講緊咩㗎？ 唔係就係講緊，即係講緊咁你個生意係好，即係你啱啱喺個 going business 嘅時候，你其實做好人嘅機會係大啲噶。即係就算啦，你做黑社會啊，你嗰期即係賣白粉跑得好啲啊，你對啲兄弟都疏爽啲啦。喂，屌你咩？而家鹹碟又賣唔到呢個，係咯？你啲二三四樓嗰啲生意全部做唔到嘅時候，啲古惑仔全部轉曬做警察啦，係咪先？ 啊！你咁仆街，屌你老味，咁樣打政府一巴， 所以我咪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好重要，運氣。 咁運氣好重要嘅，做生意。 但係所有老闆都唔會話自己係靠呢樣嘢嘅，所有老闆都係話自己係幾咁獨特眼光啊，幾咁有啲獨一無二嘅消息啊，又或者只咁幾咁自己有幾有雄厚實力啊，咁樣嗰啲噶嘛。 等於娶到靚老婆或者娶到明星老婆，唔會覺得自己因為 錢咯， 因為主要係 主要靚仔咯， 係咯，同埋生命力高。 係啊，屌你！ 好多老闆都好迷信風水， 係， 因為其實佢背後就係知嘅。 你冇揾風水師睇下你 光交有用啊，細佬。 喂，我真係 光交， 即係我而家用個會計師咧， 有光交呢個服 務。唔係啊，佢同我講，佢話：喂，阿順哥，其實咧， 你要光交。 唔係啊，佢話你要光交。佢話咧，你有個朋友光頭嘅， 要屌佢屎忽就冇事啦。 佢話屎忽窿咧呢度收埋有啲。秘密喺入面， 屌落 去，屌入去啊！屌，係啊！佢哋話真係好搞笑，即係嗰日我揾阿愛迪哥啦嚇，揾愛迪哥做數咁樣。我喂愛迪哥咁，然後大家講開啲講開啲古仔咁樣，咁佢話喂，原來佢係有揾開啲師傅嘅上北角， 真㗎。 跟住我話喂。 阿星，你都算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你知道在香港拿到 CPA 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 practice 的註冊會計師，喂，真的還要出來是做兩間 listing company 的，即是上市公司的 CFO 這樣， 哇，這麼厲害， 是啊，他說我話喂，你老人家都係高級知識分子啊！你有啲咩自己唔去計，揾個師傅幫你計咁樣。咁然後咁佢講一大扎好多嗰啲，即係古靈精怪嘅經驗。我估好多人都係咁樣嘅。 因為我識得有個監房仔，嗱而家喺監房裏邊已經膊頭有皇冠啦。咁咧，我認識佢嘅時候，而家都即係有時見到一面。佢老母化閪攞文眉喎、啊，黃小虎咁撚樣有個 tag 咁。 Nike 味 光頭的啦，屌老母地追佢甩撚曬。咁我一次咧，我識食眼飯，咁寶寶龍就喺度一路食一路嘔，一路笑嘔嘅嘛。咁我已經撞撚咗佢幾次，後屘寶寶龍話：喂，好肚痛，走先。但係一定穿爛就崩啦。咁我就問佢：哦，喂，阿乜哥，咦？點解呢排個面容好似即係精神咗 咁樣？ 發咗啊，讚佢。 師傅叫我聞嘅，佢話總之今年條眉粗殺。得住個膊頭就更加掂啦！哇，我心諗屌你，我做師傅唔係叫你含住碌撚翻工嘅。 我問埋師傅下年要咩？如果下年要幼味咁點算？ 我諗啊，屌你，邊個邊個使啊？ 不如做啦，姐。 平時喎，屌你。 喂，真係喎，即係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你見到佢企企理理咁，其實都好迷信。 係係 係，好迷信。 因為幸運呢樣嘢個個都想有，同埋一樣嘢你唔可以求喎幸運。 係 係。你冇得求噶嘛？你冇得話我努力就幸運噶嘛？冇呢啲嘢㗎，你幸運係撞入嚟㗎嘛，即係等於我同小蘭咁，小蘭撞咗幸運啦，屌你三個準備兩叉嘢啊，屌你個閪！ 即係其實你都好計較嘅，其實。 喂，你試下三個準備兩叉嘢，你計唔計較？ 頭先話，我想話今日見佢咁耐，傾咗好多次小蘭。 哇，大佬幾大波啊！小蘭最點樣嘢做好撚大波，最第二樣嘢就係唔帶袋，第三樣嘢佢點都同你口爆，即係點都同你口爆一次先放你走嗱呢啲。佢真係好情人啦，你口口聲聲講話幾個有冇用噶？即係條女咧，如果同你分手之前，或者你送你走之前，等你口爆完咧，就俾你走咧就得噶啦。啊，所以我哋突然間會帶啊邊個去口爆嘅？ 又要再講一次，我老婆聽緊嘅。 大佬，我你今次真係屌！ 你老婆可能又去㗎，唔講啦。 我哋呢站咪差唔多 cut 㗎啦。 好啦，下集。 下集喂，好，我哋呢站咁多先。 拜拜。